第二節翻嚟，因為我哋電話咧仲同 Amy 吹緊水， 我太歡樂， 唔好意思啊！ 我嗰啲即係呢個世界咧，有個節目咧，你只要想識一個外國嘅女性咧，你就會好刻意去學英文。咁我细个咧都，我年青嘅时候都比较中意接触下啲外国嘅异性。 哦，所以你就英文就即系突飞猛进。 唔系嗰阵时，我做嘢系中环噶嘛，咁你识英文沟通唔到噶嘛。好啦，咁喂，我又想问下你咧，嗱，你话你去嗰个咩啊嘛？你喺嗰边租屋住啊？咁佢哋兴唔兴？见到你拜四国会唔会好奇怪嘅咧？ 唔会，呢度系一个多元文化嘅国家。咁我甚至我家搬入嚟呢度新屋啦，七月头，我嘅斜对面楼下一个单位，因为我住五楼，我见到嗰个二楼一楼嘅单位咧，系一定系中东人，佢系五点钟起身朝拜，因为有一日我起身我瞓唔着，我见到佢朝拜西边，因为佢系伊斯兰教徒，即系攞张地毡仔，冇问题噶。呢度系好接受嘅，冇问题。 系即系唔会唔理你嗰啲宗教冇嗰啲咁嘅歧视啊，唔系即系唔会有觉得我个宗教系啱你又错嗰啲冇呢啲嘢嘅。 其实冇呢度当然个别人士，譬如话即系嗱，我讲好 general， 希望大家网友唔好攻击啊，即系譬如有一啲个别我遇过基督徒比较偏激嘅，我应该用偏激啲啦，佢就会话你嘅神系流嘅，即系因为佢有本圣经你冇嘛。他就说你拜神你没有一本，你又不是真的佛经去信佛教，你不是嘛。还有你都知道很多拜神的人，即事实 是交换心态，就是说我拜你，你保佑我什么什么什么，他就会觉得不好咯。当我遇到这些朋友，我都会很轻描淡写咯，即如果你去约我礼拜日去教会，其实我去过，但我又觉得真的格格不入，就没什么特别咯，就即其实没所谓。因为这里呢，如果你看回澳洲的華人歷史是很久的了，很多年前是淘金潮已經來了 這裡。 是是，如果沒有記錯呢，是超過100年或者150年的華人在這裡歷史。這裡都是，如果大家澳洲在雪梨啊、墨爾本都是的， Brisbane 我不知道，即是布里斯本在 Queensland 那邊我不知道，這裡的關帝廟啦、黃大仙廟是很多的，即其實一樣的，一樣有即是掠水的問題，那些廟祝即譬如說你帶一堆香，因為這裡的唐人雜貨舖或者唐超級市場有香賣，周圍有香賣的，甚至你泰國舖都有，那你拿一堆香去拜神，他會掘住你，因為他想你幫他幫襯他買一堆十元 蚊澳纸啊， 系啊，十五蚊澳纸一扎咯， 15蚊澳纸， 系啊，好细扎，好细扎， 哇！香港买到扎嗰啲咩梁咩梁咩香嗰只好靓嘅檀香啊， 已经可以买一桶噶啦， 一桶好靓嘅檀香，供香啊，唔系檀香添啊，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自己去拜神就一般系我求心安理得，我就唔求任何嘢嘅，即系我觉得我想去拜，咁我去拜咯。咁其实我自己都见过啲嘢嘅，因为即系我之前好耐之前就听过有人讲话，庙其实系咩有主归主、无主归庙，即系叫嗰啲孤魂野鬼啦，即系嗰啲冇人供奉嗰啲或者枉死啊之类之类。咁其实我有一次去关帝庙，我都见过嘅，喺嗰个地方系叫 Glebe 啊，如果我喺澳洲住雪梨就知噶啦 ，Gleb 一个 suburb， 佢有一间关帝庙嘅，咁我有阵时都会，即系其实佢都几隔绝，要行一段路，咁我就攞扎香去拜啦。咁as usual 咧，嗰个庙祝嘅姐姐咧就啤住我，就话搞错啊，好日都唔嚟拜神，又唔帮衬下咁。 我依家去拜我阿妈，拜我大妈同埋我老豆嗰度咧，已经系唔准我哋带衣包去噶啦，要佢一定要帮衬佢咯。 跟住咧，佢系唔系讲正宗广东话嘅？即系我谂下先人，你会学到佢四邑话，似台山口音嗰啲广东话。 哦，外系啦，外地台 系啊， 外地台。 即系佢夹我，跟住我就话得啦，我转头求签俾你解签啦。咁我解签我都唔系好衰嘅，即系佢收我几多钱，我照俾佢嘅。即系其实佢掠嘅，佢掠水嘅，但我由佢啦。我解签系攞住本书嚟读啫嘛。 系 咁我。是啦，查字典啦，总之就照读嘅，照读。同埋有一次好笑，佢系睇唔明嗰个字，走去问另外一个人，笑到我死啊！ 即系佢唔识。其实咧，剑莲咧有啲血降嘅，每个月都有几日嘅，你啊小心啲啊，记住个日子。 系咪个耐啲啊？记住个日子，唔系咧就搞到一副都系咁啊！呢啲血光咧就唔怕嘅，每个月都有嘅。啊，我因为我帮你作个符啦，帮你化解一下啦，系嘛？ 系每一次解签咧，佢都会有个符线咧，就系要你翻嚟拜神，你翻嚟拜神，系啦，就系咁啦，即系收钱咯， 作符嘛， 其实得。是啦 ,S 两毒总之 S 两毒。或者要你啊那些叫什么点大香啊或者那些蜡烛。是啦 即是一饼好大个。 是啦。 点成几日的嘛那些。 他就说他点什么长寿灯啊那些 friend。 是啦即是点红点绿那些。点红点绿那些啦。 总之有湿下啲水。 你说不衰啊他啲不衰啦不衰客气啦。我啲血降呢就三个月一次一年四次嘅啫。就悭翻好多， 你真好得啊！啲人可以自己录 翻，贵噶咯，就唔叫月噶咯， 贵贵。 系啦，我啲血光咧就唔系个个月都嚟嘅，放心咯。诶好，喂，讲翻你个朋友，喂，你讲翻泰国嗰个点嘅喂，讲个即系变得笑话，唔系实 言。唔好意思啊，我其实咧呢个咧，我尽量讲得恐怖啲啦。呢个系我一个朋友有一次我同佢去旅行，咁我哋两个女仔间房，咁佢同我讲，佢讲嗰时我毛管冻嘅，因为佢咧而家冇做噶啦，佢系90年代头冇做，佢系80年代头做咗10年嘅领队，系香港最大嗰间有当地车队去泰国团康乜旅行社， 哦，系， 大家知啦， 知。 咁咧开埋名嗰间酒店都唔紧要，因为已经冇咗啦，叫第一酒店 First Hotel 曼谷。咁佢咧就话嗰个经历加埋佢之后要结婚，所以佢就冇做，因为吓亲，搞到病咗成两个礼拜。呢单嘢真系不断发烧。发生咩事呢？就系佢带团啦，正常咁就系暑假团就爆晒40几人嗰只。咁咧就佢咁啱咧，因为当地嘅司机同系咪叫大家呀，就会唔会喺酒店住，佢哋会翻屋企，佢哋系习惯咗。同埋当时咧，可能泰国80年代咧都系比较男人做大家比较多，咁佢系女仔，咁根本就唔会有人同佢同房啦，咁一个人啦，就定路啦，同啲团友攞晒房，就等15至半个钟，睇下啲团友会落嚟嘈佢话咩流水呀，咩冇咗玻璃杯之类，咁等完好啦，上去啦，因为第二日就要正常啦，就泰国芭提雅啲团咧，咪第二朝倒塌咁早起身，咁攰到死啦，因为佢系要最早过落去噶嘛，就嗱嗱声上去啦，咁佢都同我讲话，佢哋嗰啲领队嗰啲房咧系比较渣啲嘅，即系譬如低层啲啦，咁咧因为嗰间酒店唔系大集团酒店，咁咧嗰啲摆设就比较奇怪啲，例如佢同我讲话系佢系住入住一间。即是两张单人床那些很 standard 那些咯，很标准那些房咯，就你知两张床中间没有个那些机制，有个那些好像床头柜，跟住是控制晒那些什么radio。 床头灯啊，是啊。 是啊。跟住对面就是一定是梳妆台啦，有张梳妆台啦。跟住右手边向窗就是一个可以一张凳，两张凳，一个台仔咁样呢。跟住有个烟房，因为那时仲未禁烟嘛。跟住他就说呢，他呢就个习惯就不喜欢近厕所那张床，他最主要近窗嗰张床，咁佢已经醒噶啦，入去唔好整乱人啲床铺，又敲晒门，因为嗰时咧仲系唔系用房卡嘅，系插一个好似胶咁嘅锁匙入一个攞电嘅位，跟住系锁匙嘅，嗰80年代头啊， 一插落去着灯啊嘛， 系啦，就系咁啊，入咗去，咁已经觉得间房哇好，真系好闷闷噏噏算啦，咁啊冇嘢啦，咁啊摆一个位啊摆夹，咁啊摆低个夹就去冲凉啦，咁冲凉已经攰到不得了，已经要瞓啦，因为嗰时话佢做完晒呢啲嘢已经差唔多12点，佢第二朝要5点半落到去楼下等，因为啲人5:09落嚟食早餐，跟住唔知6点几就要出发嗰啲咯，因为佢哋劲塞车啊嘛，曼谷系会劲塞车， 即系咁佢唔信。 系啊，咁佢就话好惨，咁佢已经话即刻用最快速度就搞好晒啲嘢，就攞定听日嘅衫，咁就瞓。咁佢就话俾我听咧，点解话嗰个摆设或者个装修好奇怪，就系佢瞓我对开嗰张床嘅隔篱咧，系有一块大镜。在屋牆上的很大塊鏡，由天花去到地下，跟住塊鏡的頂上面就有一盞燈，咁嗰盞燈都係一樣，係喺佢側邊嗰個好似控制收音機嗰個位去拍嘅，即係拍掣。 咁佢就一樣啦，就係熄曬啲燈，除咗廁所燈，咁廁所就掩埋道門，就得一條罅有光咁樣。咁佢瞓咗落床咧，已經好快想瞓著嘅時候咧，就得一聲就去隔離嗰個成嗰盞燈，即係有塊鏡個頂上面盞燈開翻。咁佢第一個反應就係線路失靈，熄翻。好啦。再瞓，咁其實佢個心有少少怯，因為佢信呢啲嘢嘛，咁佢就覺得啊，冇諗啊，真係得四個幾五個鐘頭瞓，唔好諗啊，瞓。咁佢又想再進入入睡嘅狀態，但未入到嘅時候咧，又得多次又著，咁跟住佢又著，跟住佢今次已經坐起身，因為平時佢就瞓喺度拍翻熄個燈，佢就起坐起身個人真係望下，點解會咁咧？好諗下，咁你都要瞓啦，你冇辦法啦，係咪先？咁啊瞓。咁今次咧，佢瞓翻啦。咁大概五分钟，佢真系差唔多瞓着嘅时候，就听到另外啲声，就系佢个床尾，即系床佢个床尾，对面咪系个梳妆台。 系啊，又出系啊。 嗰度个地毡咧，有人喺度行啊，摩擦地毡嘅声啊，好清楚。喺度行嚟行去踱步，系一个人踱步。咁佢咧，因为佢有个习惯系，即系佢落，因为热啊嘛，泰国嗰啲咁样唔系大集团咧，八十年代唔系好劲冷气，佢借佢冇冚被，就冚张床单啊，有张床单咁底咧，就冚嗰张。佢就已经即刻将个床单拨开少少，隔只耳仔出嚟听，真系有个人喺个床尾行嚟行去，磨地下嗰啲声，即 系 好似人踢踢拖鞋，但唔系。拖鞋即 拖住一脚嚟行嗰啲声嘛， 系啦系啦，就嗰啲声。跟住心谂死啦，真系有嘢大件事。 系 跟住咧，咁冇办法，你都要瞓噶，因为你都要瞓。咁佢就冚翻再瞓。跟住咧，佢点解会扎醒要走咗落楼下冇瞓到嗰日咧？就发生咩事咧？当佢冚翻埋嗰，即系冚翻好张被，即系冚翻咗嗰张好似床单嘅，系啊床单啊嗰张床单嘅物体啊，冚住自己嘅时候咧，系有一嚿好大力嘅嘢，好似我哋嘅小腿或者膝头哥撞埋你张床嗰个成张床弹起，即系有个人撞埋佢张床度啊，佢成个弹起，跟住哇唔得啦，真系要醒啦呢铺，咁佢就即刻起身开晒灯，真系望。同鬼故情节一样，梗系乜嘢都冇啦。如果开咗灯仲见到一个嘢喺度，死啊！真系吓死咗。佢今日都唔存在噶，佢都同我讲。咁好啦，咁佢就已经坐喺度犹豫，瞓定唔瞓，瞓定唔瞓，走落楼下，真系唔得，因为佢已经知道系冇，因为佢攞房嘅时候咧，嗰啲 recept 嘅姐姐已经同佢讲话冇房啊，敷晒，因为而家系暑假，系超级暑假，即旺季得好叫啊！什么其他啲旅行社都敷晒，同埋嗰时因为系八十年代咧，如果大家有去过泰国就知道，当时嘅泰国人咧系广东话操得好叻嘅，佢哋咧做香港人生意啊，好多客人讲广东话嗰时，咁已经同佢讲话喂冇房啊，咁佢话唉唔瞓走，咁好啦，最快速度即刻就换衫，即刻就执翻晒厕所嗰啲咩牙刷啊嗰啲咪执翻晒落 keep 度走。咁佢走嘅时候，因为佢哋嘅领队咧系唔可以话执行李落楼下就落楼下嘅，咁佢就要打，我唔知点解，因为我都冇问佢，佢就话即刻要 lock 晒行李嘅时候咧，个行李 keep 已经动高咗要走嘅时候，佢ready 走嘅时候就打个电话喺间房打个电话落楼下，就我而家落嚟啦。咁因为佢落楼下嘅时候咧，咁啱半夜转更，系咪叫转更？嗰个听电话嘅人咧就唔系好识广东话，英文都唔多识。咁因为我啲朋友带咗成十年咯，十年嘅泰国团，佢系识基本嘅泰文。咁佢就讲咗句泰文话：我而家落嚟，我走啦。跟住佢就吸线，就一吸线嘅时候咪拖个夹嘅，你咪拖个夹嘅。只不过拖个夹嘅时候唔够两步，就听到一把女人声，嘻嘻喺度笑。即系话俾你听， 即系话到你啦， 系啊，你走啊，你捉鱼都走啊，你捉鱼都走。跟住咧，佢就掹个门锁，即系掹嗰嚿一嚿胶咁嘅嘢咧，插落去攞电，因为嗰次系锁匙嘅，唔系锁房卡。佢话佢掹嘅时候咧，咁佢掹完，佢哋嗰个年代掹咧，仲有几秒有电嘅，咁你咪要个左手，因为你个夹拱咗出去嘛，你个左手咪要掹到门去闩啊。佢话咧系唔使掹嘅，系有人好大力咁将门推 bang 咁样。 即系嗰度门好似有油压架咁，自动砰一声闩翻埋。 系，但系嗰个年代系冇呢啲噶。 系唔系？酒店房唔会有呢啲咯。 系啊，跟住佢就话系有一道好大力喺推到门，系 拱你走啊，即系话我供应你走，跟住佢系用最快速度即刻揿 lift， 佢话一路揿 lift， 一路等部 lift， 一路惊，即系好惊，因为惊佢跟出嚟啊嘛。跟住落到楼下咧，咁坐喺度等天光，跟住就同当地啲人倾偈，咁因为都唔系好语言通道，因为都系佢识基本泰文啫嘛。咁我等第二朝嗰、那个司机同埋嗰个大家嚟到，佢哋系最早噶嘛，佢三个。一團友未落嚟啊嘛，就開始傾，因為嗰啲大家廣東話好到你唔知佢泰國人嘅，係冇口音，佢就同佢傾，咁嗰個泰國人話其實唔奇啊，原來話嗰間酒店咧係燒死咗好多人嘅，燒死咗好多人嘅火燭㗎，所以好出名嘅就係非常猛鬼，但係而家好似變咗個 shopping mall 㗎啦，即係喺沙丫區嗰邊㗎。所以我就话，佢同我讲嗰只，哇！我系毛管动，因为佢讲嗰次，佢加埋佢碌大只眼嗰个表情，佢话你系听到有人撞埋，因为我喺一间房同佢倾啊嘛。 你仲喺泰国啊？两个都 系啊！我同佢喺泰国玩紧，喺清迈啊！ 你仲要两个都仲喺泰国喎，系啊！ 佢仲要系现身示范一次，点样用个小腿撞埋嚟你张床嗰个力度嗰个感觉啊？即系你系现场 feel 到个感觉，哇！我真系毛管动，佢系啊，跟住我话。你就因为呢样嘢唔做，佢话我病咗两个礼拜之后，一路带后边嗰几日都系病，系咁发烧唔舒服。跟住即系佢话冲撞到咯，翻港就嗰啲叫咩啊，擦日脚嗰啲咧，咁就话佢冲撞到。跟住佢因为佢要结婚啦，佢要即系佢咁佢嫁啦，咁佢就冇再冇再带团。佢话呢个系佢带团最恐怖嘅经历，最恐怖嘅经历。 哇！佢八十年代带团嗰阵时，八十年代真系好鬼平啫，去泰国一三八八嘅啫。即系嗰阵时唔平嘅，嗰阵时就唔系平嘅，即系而家嚟计佢真系嗰阵时嗰阵时唔贵嘅，一三八八而家更加平啦，系嘛？ 哇！ 嗰真系几攞命，大佬，即系 系啊！ 即系吓鬼死喎，同埋佢哋，我谂佢大街佢哋嗰啲 escort 啦，佢唔系大街去 escort 啦。你唔可以乱咁 check out 喎，大佬你会吓亲啲团友，你大街都撇，我仲唔走啊，大佬？系咪先恐慌性？即系大堂突然间坐满晒人，咪死啊嘛！你哇，大佬你带队嗰个你都惊喎。 系啊，佢话佢，所以佢系我谂佢话佢系其实点零两点钟依单嘢就落咗楼下坐到五点几咯，跟住嗰个大街即系当地嘅大街同埋嗰个因为佢领队嘛，同埋个司机问佢喂，做乜你黑晒眼圈坐喺度？你咁快着好晒衫，点解咁早落嚟啊？我都冇瞓过，我坐喺度 hea 咯。 喂，其实你知咩事啊？真系人废话，无端端好人有觉唔瞓走落嚟坐咩？ 系啊系啊，佢其实讲嗰时讲得非常之，因为我其实我叫佢打上嚟，佢唔肯。我你试下打上啦，唔使惊。你当倾下偈嘅啫，你讲下你啲经历，佢好惊，佢话因为佢咧会口窒窒啊讲嘢，我都会嘅其实，我话你 唔系啊，其实你有呢啲经历咧，回想翻咧，自己又代入翻佢嗰个情景，真系惊啊！ 系啊系啊，因为我话人哋讲你嘅经历系讲得冇咁好，因为我冇经历到个感觉嘛，即系等于我讲上次 pizza 小腿事件咧，我讲嗰阵冇管动嘅，因为我。记翻嗰个画面，佢企咗喺侧跟，咁你个 pizza 摆咗喺地下，你点算好咧？到 lift 未到，走得未咧？瞓豆豆， 咪好似我嗰阵时翻大陆拍嘢，见到块镜里边有个女人坐咗个床头。你讲嗰个大陆啲酒店好兴噶嘛？个床尾就对住块镜啊，个台前面有张床，有张好长嘅凳俾你坐喺度，着鞋又好，乜都好噶嘛。我见到镜里面有个女人坐在那张凳上，但是我望到那张凳是没有人的。那你最惨，你走你要经过那张凳，那你走你不走？你要离开间房你要经过那张凳，它就在你床尾而已，是不是？我就瞓挨墙嗰张嗰张床，我咁撞烂埲墙，穿墙入去啊！我仲惨啊，困兽斗啊，大佬。 咁你后屘点啊？ 吓，后屘咪四字真言啦，即系我跟住就掟枕头咯，跟住我唔理佢，佢好似消失咗，我咪即刻冲个隔篱房赌牌九赌天光咧，仲要我个赢钱，我仲赢咗几百蚊。 跌翻转啊，竟然 系啊， 好佢、啊、都算唔错啦。 我初初都唔知嘅，我以为我个我有个 roommate 噶嘛，佢走咗去赌钱啫嘛，我以为佢叫外卖。 哦、我明白 了，我以为他叫外卖的，我说大佬你不要整蛊我，那时候天津真的要运你三个礼拜的。 是 如果有公安来到他理得你，你敢不敢批的？ 即其实周边是你出事 啫。你整蛊我啫，我真系唔食羊肉一身骚，你真系叫外卖，我又冇食过，跟住又拉我，咁我咪谂住赶佢走嘅，点知？想闹佢嗰时候，我发觉咦，点解我见唔到佢个人嘅？我就系因为见啊，惊啊，见到佢，但系嗰张凳冇人坐喺度嘅，咁我先开始知咩事啫嘛。系嘛？哇！你 Amy， 你次次打嚟都好鬼正嘅。 哇！真系好冻啊！ 冇，我想鼓励下其他人打多啲打嚟啦。其实第一次打佢惊啊，跟住唔惊噶啦。 系啊， 当倾偈啫嘛，唔使惊。 其实打嚟我哋都好多噶啦。我嗰阵时打俾阿老傅啊，佢要我讲一次俾佢听，跟住咧就喺度等啊！你得啦，你等一阵啦，咁我就等咗成半，就等到几乎节目完，我先接翻佢去讲。 哦，即系佢要听一次，可能好冇听。 系啦，佢第一次听啊，你好冇听先。第二日听啊，你讲嘢会甩甩咳咳啊，嗰啲嘢即系确定冇问题，佢先俾你出噶。 有啲咧好衰，我唔系话某一啲电台咧，佢觉得你讲嘢唔清楚，咳你线，我觉得好冇礼貌。 系咁， 我试过， 难得人哋肯打你。系咪先？ 都系咯，做咩咁嘅态度咧？ 同埋你啲灵异节目，你有封烟，其实你真系衰啲咁讲啦，你都系收视嗰啲啊，啲 view 数其实都系靠。 咪咯，我都系，你人哋都系捧你场嘛。 咪咯， 系咯，系咯，做乜要吸人线啦？ 喂，我可以听噶，我可以唔打你噶，我唔一定要分享噶嘛。 咪就系咯， 我可以 take 唔 give 噶嘛。 冇错， 系咪啊？哇， 正确 系咯，哇，即系，多谢晒 Amy 喎。你喂，你做冇啊？ 其实我有的，不过我想俾啲机会其他人啊嘛。 唔系，今晚好似啲人听到入晒迷，不如我哋去完广告翻嚟讲埋嗰个啊。 我冇问题，冇问题。 好啦，咁我哋去广告先。